着头放声唱，站在种下星空的沙滩上，在追逐理想忐忑的道路上，就算眼眶有泪也因你光灯投在我的身上，我闭上眼，当你在我身旁，曾困惑过我的心事和感想，这一瞬都成了可以分享的光，就算是微笑一首歌的力量，只有爱你的人有一瞬之光，穿越时空也蔓延渗透人群的心房，谢谢你愿意倾听我歌唱，时光交换许多微笑的泪光，每一分一秒都是感动的对望。 一瞬之光。